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2 Session 3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第三讲我们继续讲天国是动态的大有能力的我们上一讲说我们想到天国的时候首先不要想到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静态的一个不变的一个东西从天上下来乃是要想到上帝做王的这个统治啊，具体的有效的已经开始在运行了因此我们应该想到的是 the divine action of the king 这个君王的神的作为啊，神作为君王的作为 the well known passage of Matthew 11:12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的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and of parallel texts 还有其他的啊平行的经文呢 very characteristically speak of the arrival of the Basileia as a powerful breaking through and a pushing its way 是这样说到天国的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或者是要突破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这里讲到的天国呢是大能的突破推进来的 A powerful breaking through and a pushing its way And Mark 9:1 speaks of the kingdom coming with power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呢讲到的是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coming with power 大有能力临到 on the basis of this meaning of the word Basileia 根据 Basileia 国度这个字这样的意义的 it has been rightly said that there is a personal connotation in the expressionThe kingdom of heaven. 因此呢，有人正确地说，天国这个名词呢，是有一种的位格性的含义的，就是一个位格，上帝或者君王或者耶稣。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cannot be conceived as an impersonal metaphysical event. 天国的彰显不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非位格的一种的形而上学的一种抽象的的事件 But as the coming of God himself as king 我们应该这样看天国天国就是上帝亲自来上帝身为王亲自来 The coming of God himself as king This conception is borne out by a whole series of parables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有一系列的关于神的国的比喻呢，都带出这个概念的，就是神作为君王亲自来了。A definite person always stands in the center in these parables. 这些的比喻的中心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位格，一个人的。And his action demonstrates the meaning of the kingdom. 这个人所做的就表示了天国的意义。This person is often no other than God or the Son acting in his name and according to his instruction. 这个人呢，大部分时候都是指神或者神的儿子奉他的名而行根据神的指示而行的这位神子。Thus, for example, in the parable of the man who had sowed good seed in his field, Matthew 13:24 following. 譬如说，有一个人在他的田地里撒了好种的这个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起 ，of the king who would take account of his servants, Matthew 18:23 following. 还有一个君王，他要他的。或者是一个君王他要求他的仆人交账的 比喻，马太福音18:23起。Of the man who hired laborers in his vineyard, Matthew 21:1. 或者一个人在他的葡萄园里啊，雇了他的工人来做工，马太福音20:1起。Of a certain householder who planted a vineyard, Matthew 21:33. 有一位的家主，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马太福音21:33起。Of a certain king who made a marriage feast for his son, Matthew 22:1. 有一个君王，他为他的儿子摆设婚宴啊筵席，马太22:1起。Of a man traveling into a far country, 一个人啊要启程去很远的地方， who called his own servants and delivered unto them his goods and later returned. 他就呼召他的仆人们来，把他的家产交给他们，后来他回来的。马太福音25:14起。In all these parables, 在这些所有的比喻里， the tertium comparationis, 这个对比的基础呢，is again to be found in that which the chief character in the parable has done, resolved, ordained. 这个比较的要点就是，这个比喻里那个主角他做了什么，他决定了什么，他命定了什么。 What the purpose of this is that, 而整个的比喻的要旨就是， God will act likewise at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上帝当他的国度来的时候，他也会同样的来做这件事，来做这个事 act. But this viewpoint should not be absolutized, however important and essential it may b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虽然呢，这个概念呢，对了解整个天国的概念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核心性的，但是呢，这个观点不应该绝对化，就是说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啊。It is true, some authors have refused to assign to the expression Basileia in this combination any other sense than that of dominion, and have rejected translating it by means of the word kingdom. 是的，有些的作者们呢，他们已经不愿意把 Basileia 国度这个字呢指任何以统治权以外的意义，他们就不愿意用 kingdom 国度天国来翻译这个字，就是说他们不是讲 kingdom， 是讲 dominion 神的王权，用王权来翻译 Basileia 这个希腊字。 In our opinionThis position is untenable. 我们的意见是，这个立场是站不住脚的。For the reason that, 原因是， in the nature of the case, a dominion to be effective must create or maintain a territory where it can operate. 整件事情的核心是，王的统治权若是有效的话，就必须造出或者维持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王权可以运行。So the absence of any idea of a spatial kingdom would be very strange. 所以若说完全没有一个空间啊是国度的话，就会很奇怪了。Moreover, in John's and in Jesus's preaching,不但如此，在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讲道中， There are clearly some other facets beside that of the irresistible motive power of the coming kingdom. 很清楚的，除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天国来临这个大能以外，还有其他方面要考虑。 There is also the question of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kingdom.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天国的完成，这个天国的完结 consummation as a state of peace and happiness 是一种 和平、平安和幸福的状态 in which the blessed shall sit down with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Matthew 8:11. 在这种的状态中蒙福的人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坐席 Eat bread, 吃饭 Luke 14:15, 路加14:15. Drink of the fruit of the vine,Matthew 26:29 and 22:1 and following. 喝这个葡萄树的葡萄酒。马太福音29:29，参考马太福音22:1起。The kingdom is represented as an order of things. 在这些的经文呢，就表示出天国是一个秩序 an order, in which there will be superiors and inferiors.在这个秩序里这个体制里面呢有位高的位低的 Matthew 5:9, 11:11, 18:1 and 4 马太福音5:19马太福音11:11马太福音18:1和4As an imperial order in which the king sits on a throne and his ministers to his right and left Matthew 20:21是一个君王的一个的体制王坐在宝座上他的臣仆在他的右手边还有左手边马太福音20:21 in which the righteous shall shine 在这个状态在这个天国里义人必发亮 and from which the wicked shall be cast away Matthew 13:43 恶人呢就必被扔弃马太福音13:43In another passage, the conception seems to be rather that of a certain spiritual atmosphere. 另外一段经文呢，整个的概念呢，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氛围的概念 which is internally alien to one, or for which one may be fit. 在这个范围里面，有些人呢，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或者不恰当。有些人呢是非常恰当属于这个范围的。路加福音9:62，马可福音12:34。The kingdom is occasionally denoted as a certain good that ought to be sought. 有的时候呢天国呢是指一个应该去追求的好的东西一个善。On account of the salvation it implies, Matthew 6:33,Matthew 7:7 and 13:14, 因为天国所意味着的救恩，所以呢是一个应该追求的一个好的东西。马太6:33，马太7:7，马太13:14 ，a gift from the heavenly father 是天父所赐的恩赐，一份的礼物。路加12:32 ，allotted to some 是给赐给某些人的。Matthew 5:3, 10, 19, 14, 马太福音5:3-10，马太19:14 ，and taken away from others Matthew 21:43，天国也是从其他的人呢夺去的，马太21:43 ，a gift that can be inherited, taken possession of, taken by force Matthew 25:34, Matthew 11:12，天国是可以承受的，承继的，可以得到的。可以努力的拿到的马太25:34马太11:12 And that is being prepared by God for his chosen people Matthew 20:23 Matthew 25:34 etc 天国是上帝为他的选民所预备的马太20:23-25:34等等 All these passages prove the great variety of conceptions这些的经文都证明呢天国的概念是多元性的 and also the fact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kingdom should not be forcibly narrowed down by absolutizing a certain sense or facet of the kingdom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这些的经文也证明呢国度的意义不可以的强迫的说只是狭义的只是把某一种的层面或者意义呢把它绝对化就排掉其他的意义好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呢这里讲了很多东西这里说天国呢是一个状态一种的情况 蒙福的人呢，要与亚伯拉以撒雅各呢同坐席的。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同席的人有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上帝的国吃饭的有福了。吃饭 eat bread。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九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或者是酒，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天国里面呢是喝新的葡萄酒的，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一节起。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妻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等等。天国里有位分高的，有位分低的。你看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最小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是指施洗约翰，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个是指新约时期啊，因为施洗约翰呢是属于旧约时期。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和第四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啊，有大的有小的。有王坐在宝座上，左右有他的臣仆们。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人必发亮，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还有一个人是否很恰当的在一个天国这种的范围，这种的氛围里，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六十二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不配进神的国。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不远了。这些都是要讲啊，天国不仅仅是完全是一个范围，一个地方。天国也是一个追求的，一个的好的东西，是要追求的。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第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参考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七章第七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啊，就是说他们不珍贵，有些人是追求的，他们是没有追求的。天国是天父要赐予的。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二节，我们从第三十一节开始读，你们只要求他的果，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天国是指定的，是要给某些人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四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有些人是上帝要把天国给他们的，或者是从他们手中夺去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四十三节，所以告诉你们，上帝的果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天国也是可以承受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可以承受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有些人是得到啊天国的，是上帝预备给他的选民的。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三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最后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四节，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呢，天国是王的统治权是一个概念，另外就是一个王国，一个地方，一个范围呢，也是福音书里面有讲到的。